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娜， 我是苏， 我是琪。 马上来听最新期韩国有哪些星期四。 第一则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有关于韩国观影习惯。在台湾，其实大部分的观众都很仰赖着字幕。那你们知道吗？其实韩国基本上电影和电视剧都是不上字幕的。随着观影习惯的改变，大家现在习惯用 OTT 平台追剧，所以对韩文字幕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韩国的综艺节目是从90年代才开始上字幕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画面的丰富度和添加趣味性。电影和电视剧则是到了2010年后，因为 OTT 逐渐普及才开始使用字幕。其他国家的状况，像是在美国， Netflix 在2011年因为被美国听力障碍协会指控没有提供给听障者看的字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歧视，于是 Netflix 才开始在美国地区的影音内容提供英文字幕的服务。Netflix 在2016年进军到韩国市场后，也在韩国的影音内容上提供了韩文字幕的服务。现代人都习惯在搭公车或地铁、咖啡厅等公众场合下用手机或平板追剧，在这样的环境中，字幕就变成了为了要帮助大家能更理解剧情内容的重要角色。根据调查也显示，自从 Netflix 进入到韩国市场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使用者在观看韩剧或电影时习惯打开韩文字幕观看。而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发布的2023年 OTT 使用行为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的2784名付费订阅用户中，有多达 35.8% 的使用者习惯打开韩文字幕，可见韩国人使用字幕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他们本土的 OTT 平台，像是 TVING 跟 WAVE 也开始增加韩文字幕的服务。当然，字幕不只仅限于 OTT 平台有需求，还进而拓展到了电影院和电视台。第一个尝试上韩文字幕的电影是在2022年上映的韩国战争动作片《韩山岛海战》。当时在电影有许多动作场面，导演为了要提升战争的紧张度和紧密感，能够保留场面需要的音效和配乐下，还能有效的传达台词对话内容，所以他们才加上了字幕，让观众能透过音效配乐更投入在剧情中，同时也能靠字幕了解角色间的对话内容。电视台 SBS 则是在去年首次在电视剧使用字幕，在重播剧中提供韩文字幕的服务。接着 MBC 也在同年11月由南宫明和安恩珍演的古装战争电视剧《恋人》中重播时上了韩文字幕。他们表示，因为剧情中有使用许多方言，为了让观众快速了解剧情而提供了字幕服务。那在这边也顺便恭喜一下《恋人》，这次在第60届白想艺术大赏获得了作品赏和男子最优秀演技赏，很厉害耶、他们入围了三项，然后获得两项。最近 MBC 则又开创了新剧，在上个月才刚开播，由李帝勋主演的电视剧《搜查班长1958》从首播开始就同步上了韩文字幕。他们是因为考量到收视族群有一定比例的中老年人，为了让他们可以方便看剧而提供这项服务。开心的是，观众们的反应也是蛮好的，感觉之后去韩国玩的朋友们也可以特别关注一下他们的电视剧还有电影有没有上字幕，就期待他们的韩文字幕可以越来越普及。 而且我很惊讶，他们是两年前才开始帮电影上字幕、 对啊，我觉得很强、 在这之前电影完全没有字幕。 你知道我第一部看的，我现在想不起来是哪一个电影，但是是马东石演的，里面都是方言，我直接死亡耶、在这里面电影院躺平，想说哇，一半以上都在讲方言，我到底听了什么。 接下来想介绍继孔孝真、徐玄正、朴信惠之后，新一代有望夫运的女演员金惠晕。你们知道她吗？ 我知道，但我终于知道她后面那个字源叫晕了。 对， 我甚至连写都写不出来。 凭借扎实的演技功力，与金惠晕合作的男演员都成为大势明星。就像一开始说的，金惠晕有很强的旺夫运，跟谁合作谁就会大红。像是2019年与陆云、李载旭演出的《偶然发现的一天》，还有现在与边佑锡合作的《背着善哉跑》，正在不断刷新自身的收视纪录。 背着扇子来跑被网友说是韩版的想见你、 哦嗯、因为它有穿越吧， 对没错，同样是穿越类型的题材，故事情节让迷妹们很容易产生共感。金惠晕饰演的女主角仁帅因为意外事故导致下半身瘫痪而有轻生的念头，幸好被边佑锡饰演的男主角善仔一通从电台 call out 的电话鼓励，重新振作起来，同时变成大明星善仔的死忠粉丝。但是有一天新闻突然报道善仔疑似自杀的噩耗，伤心的仁帅穿越回到15年前，希望能够改变他偶像的命运。接下来就不剧透了，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爱奇艺收看。背着扇仔跑虽然现在人气这么的高，但它不是一开始就是备受期待的作品。有些韩国媒体表示因为题材是粉丝与艺人的关系设定，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各种的抗拒感，很多男演员也以为是 K-pop 粉丝的单恋故事，拒绝了出演的提案。加上男主角的设定需要游泳选手的身材、顶级明星的气场、现场演唱的实力，同时还要兼具青少年与成年人的演技，让选角本身就有很大的困难度，所以一直拖了3年，边佑锡接演之后才确定制作。回到女主角金惠晕的部分，之前横扫百想艺术大赏、青龙电影奖、大钟赏、韩国电影制作人协会、纽约亚洲电影节等最佳女新人奖，她和泪之女王的金智媛以及刚以破幕拿下2024百想艺术大赏影后的金高银，被粉丝称为三金演技怪物。在背着扇仔跑的记者会上，导演他也亲自透露，编剧李申、作家是选定金惠晕为女主角后才开始写剧本的。 哇塞！ 如果金惠晕不出演的话，这部作品也可能完成不了。 对，这部作品是原创，它也不是什么漫画改编、 嗯，它是网络小说， 嗯， 改编也有网漫、 嗯。那选金惠晕， 应该是编剧觉得 它很适合吧， 很适合。透过粉丝想要救活最爱的偶像为开端，然后扩展到很久以前错综复杂的青涩初恋。不仅要演19岁稚气活泼的高中生，也要展现34岁成熟大人的形象，需要非常细腻的演技才能使角色更有层次。金惠晕牢牢抓住了能让观众同时产生共鸣与心动的要点。最后呢，就是身高160公分的金惠晕和189公分的边佑锡站在一起，超萌的身高差让满满少女心的粉丝们看得脸红心跳。那金惠晕之前合作的男演员也几乎都是身高185以上的高富帅，像是陆云有190公分，李宰旭也有187。他说每次拍完戏脖子后面都非常的紧绷，因为要一直抬头看他们。如果有这样的工作环境，就算有这样的职业伤害，我也愿意。 也是，对啊，我抬头就可以看到帅哥，不好吗？ 我看韩剧我有罪。这则新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北韩的新闻。北韩当局最近发起了一场运动，叫做即使你观看韩剧或传播韩剧，只要你诚实的认罪，我们也会原谅你。但北韩人民会轻易接受这样的甜蜜宣言吗？因为北韩当局随意的做法使他们的人民遭受了很多苦难，很常会有一些原本受到轻刑的罪行突然被判处死刑的情况。就像是北韩有2位少女因为看了韩剧被公开处以死刑，这件事情真的很吓人。对我们来说，就是看韩剧就是下班回家的日常，可是对北韩人来说，看韩剧就跟杀人一样是死刑。为了抵制南韩文化的渗透，北韩在2020年制定了一个叫做反动思想文化排挤法，打算全力扫荡南韩影视文化带给北韩人民的影响。如果被发现收看韩剧，有可能会吃上15年的牢饭，散播者最重还会处以死刑，连用语也要相当小心。因为北韩政府呼吁民众要使用正统的平壤话，如果叫欧巴都有可能犯法。 正统的平壤话是什么？ 嗯，我没学过呢。 我好喜欢你的反应。 在北韩最南端的清丹郡，这个地区是唯一可以接受南韩 KBS 第一电视台的卫星讯号，因此有很多人会偷偷看韩国的电视节目。两个住在清丹的16岁女孩平常都会透过 KBS 电视台偷偷收看韩剧，但两人却在2022年的12月遭到邻居举发，遭判长达12年的劳改，甚至更流出了一段影片。画面中可以看到类似在学校的地方，有2名16岁的女学生在大批学生面前被军警铐上手铐。影片的旁白也不断重申政府的宣传口号，指南韩政府腐烂的傀儡政权文化已蔓延到青少年族群。但奇怪的是，北韩这类的影片外流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他们是不是故意外流，然后是要警告他们的北韩人民说你们小心， 没错， 如果看韩剧我就是通通把你们抓走。 没错，你真的很聪明。因为平壤政府禁止国内的照片影片以及生活相关的记录流至国外，所以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韩语广播网站表示，这个影片内容呈现了意识形态的教育过程，同时也在警告其他的北韩民众不要观看腐化人心的影片。这显示平壤当局正在对这类的事情采取严厉的态度。一般来说，犯下这类错误的北韩国民会被送去劳改，就算罪行比较重的也只会被判处3到5年的劳改。但这两名少女去年被带到了平壤当局动员的居民面前，接受民众轮流的批斗。原本以为这个批斗大会结束之后就会被送劳改，但是没想到的是，北韩国安局人员却以近年国际情势较为复杂，中央要让民众提高警惕，防止民众明显表现出思想畸形的行为为理由，将这两名少女带到被号召动员的人民班前面，直接执行公开枪决。这种极端的惩罚不仅让在场的人们感到难以置信，也震惊了国际社会。 现在情势有点紧张 ，COVID-19 之后嘛， 对， 现在解严了，他们原本就是不能回朝鲜，就是北韩的人，他们现在要召回来，可是他们不想被召回，所以就是脱北者很多，然后他们就想要对那些脱北者 示威， 对，警告他们， 请你们赶快给我滚回来，这样。不过即便北韩严格禁止人民观看韩剧，也阻止不了民众追剧的狂热。你们知道北韩要看八集爱的迫降需要花多少钱吗？ 不知道， 韩币吗？ 八集必须支付9到10万的朝鲜币，以北朝鲜平均每月月薪是5000块来看的话，相当于要付出20个月的薪水，你才能看完一部《爱的迫降》。 平均月薪那是不是就台币才几百块？ 可是比起钱，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看韩剧。 上次那分享完罗 PD 偶像等级的生日咖啡厅盛况后，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位偶像精心准备的生日咖啡厅，求好心切，没想到却引发争议，竟然还被质疑敛财。这位偶像呢，就是男团 EXO 的博贤。往年他都会举办生日 party 跟粉丝爱丽们一起度过，但今年的生日周他刚好有海外行程来台湾办2场演唱会，所以宠爱爱丽的博贤就特别在弘大办了为期3天的生日咖啡厅，现场准备了拍照打卡点、未公开过的照片展览、直拍影片放映和特别餐点等。博贤还特别在开幕前亲自去了趟现场，在拍照打卡点的道具草莓上偷偷留下了签名，也特别拍了一张拍贴藏在某处，准备了这样子的小小惊喜给即将到场的爱丽们。可见他为了这个活动费了不少心思，原本应该是暖心充满对粉丝爱意的生日活动，没想到活动现场却发生了不少突发状况和问题，引发部分粉丝的不满。经纪公司有预料这个活动3天会有许多爱丽前来，所以特别公告预约规则，每天早上10点开始发放号码牌，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领取，每个时段也限制50位粉丝入场，限时30分钟，但是等待的时间还是非常的长，因此在咖啡厅外就聚集了许多粉丝，甚至还收到了投诉，引来官方的关切。另外现场卖的咖啡套餐价格跟一般粉丝准备的生日应援咖啡厅还要来得贵，让不少粉丝们抱怨说偶像亲自准备的生日咖啡厅也太贵了吧。经纪公司一听到也急忙出来澄清误会，一般的生日咖啡厅定价是依据原咖啡厅的售价而定，也特别声明这次举办的生日咖啡厅是以优惠价格贩售的，而且这3天所有的收入都是归为原咖啡厅所有。我还特别就想说到底有多贵，所以我特别去找了一下艾丽的后记来看，这部分我觉得真的需要帮公司平反。一杯冰美式5000块韩币，我觉得没有到很贵，虽然说也不便宜，但是漂亮的咖啡厅其实卖到5-6千也很正常啊，台币大概170元。除了价格备受争议外啊，现场准备的咖啡和餐点不足，导致下午入场的爱丽们就点不到，这点也让他们觉得很可惜。在众多不满的声浪中，也可以看到有许多爱丽们的支持，他们都说虽然贵，但是是偶像亲自准备的，当然要去一趟，也特别感 谢伯贤在百忙之中还用心准备了这次的活动。只能说要做到让每位粉丝都感到满意，这件事情真的非常不容易。像我们做活动的都知道，只是不管是大活动还是小活动，背后其实有超多看不见的辛酸血泪。所以希望粉丝们能用更有爱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想办好活动的那份心意，因为现场有太多不可抗力因素，需要大家多多见谅。 而且如果一直抱怨的话，以后他就不办了。 没错 呀。我特别还去看他的 vlog， 真的是蛮用心在准备，放了好多他演唱会一些 behind 的照片，嗯，就觉得很值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常常戴着项链跟戒指放在现场展览，然后他就说导致他放在那边展览那几天他不可以戴，他就觉得很不习惯。他是一个很宠粉的 idol， 然后还要被骂，就觉得很可怜。 接下来这则要分享的是韩国女子团体 G-IDLE 迎来他们的出道六周年，但在这六周年却引起了一些粉丝的不满。 G-IDLE 这六年以音乐和舞台征服了无数粉丝的心，从一开始不被看好到现在成为 K-POP 代表性的女团。他们从2018年5月以迷你专辑 IM 出道，主打歌 LATATA 就在音乐节目中夺冠，他们的第二张正规专辑更是连续两次成为了百万销售的冠军。今年二月连续两首的歌曲 Tomboy 跟 Clean Cut 的 MV 更突破了3亿观看次数的超爆好成绩。在上个月与其也展开了个人的活动，迷你专辑首次销量就突破了56万，可以证明他们不仅在团体活动中受到喜爱，在个人活动也同样备受瞩目。拥有这么多粉丝的 G-IDLE 在这六周年的好日子为什么会引起粉丝们的不满呢？因为五位成员在六周年当天纷纷在各自的社群庆祝，也不忘去彼此的贴文下面留言，完全展现了 G-IDLE 成员间的好感情。可是在这个对偶像跟对粉丝来说都一样重要的日子，成员们没有一个人上他们的 Bubble 粉丝付费的互动平台跟粉丝们互动，引起粉丝们非常的不满，甚至出现了抵制。粉丝为了能跟偶像一对一进行沟通而订阅了付费会员，却一再的被偶像忽视，甚至是出道纪念日也没有收到任何的讯息，很难让粉丝不感到生气。那些不满的粉丝认为，即使平常空白期不跟粉丝互动，但出道日应该要有所表示吧？难道付钱活受罪吗？订阅了却迟迟等不到讯息，更让人失望。做偶像应该就要可以理解粉丝的心情啊，等等。不少粉丝也留言抗议，要求退款。但也有粉丝为成员们说话，并给予理解与支持，表示平常他们都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好像说的有点太过，可能是太忙了吧，没法顾及到全部，沟通渠道太多，可能总会有遗漏啊等等。而在这六周年的事件中，有一篇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篇文章点名了 G-IDLE 成员身为音乐制作人的小娟在泡泡上的参与度太低，在网络上被粉丝抨击。粉丝表示，在身为制作人之前，你身为一个 idol 应该要做好跟粉丝之间的沟通吧。小娟从去年四月开通泡泡之后，这400多个日子中只发了23次讯息，甚至今年2024年只来泡泡一次，消失神影甚至长达5个月，完全缺席了泡泡。大家能体谅小娟身为音乐制作人所以很忙碌，但是5月3号小娟却在自己的 IG 发文表示自己很无聊，还让 Neverland 更不满，觉得你可以在 IG 发文抱怨无聊，为什么却不来泡泡发文，到底是啥意思啊？不少 Neverland 都纷纷的留言劝小娟请多多跟粉丝互动吧。 Neverland 是他们的粉丝 啊，对。如果我订阅了偶像的泡泡，但迟迟等不到偶像的讯息，应该也会很失望的退订吧。 每个团员的个性老实说其实都不一样，可能有些团员就是喜欢跟粉丝互动，有些人不喜欢，但是因为他们基于是同一个团体，所以要开就是要嘛大家一起开，要嘛大家一起不开。 所以其实我觉得小娟蛮可怜的啦， 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不习惯要这样上 bubble， 也没有习惯跟粉丝互动。然后有些人的个性就是跟粉丝就会保持距离嘛，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之前那个 Seventeen 侯许在直播的时候，也有粉丝跟侯许说，你叫 Wooji 常常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好不好， 干嘛逼他。 对，然后后续就说因为Wooji他是很忙，他也是要作词作曲，他也是音乐制作人，然后他说他一直在他身边这样看他过来，希望粉丝就是可以好好的等他，他有空他就是会上来跟粉丝交流。 觉得很多是粉丝看不到他们背后的努力。 这则呢，则是要分享很认真经营粉丝，却不断遭到私生饭骚扰的 Seventeen， 尤其成员 DK 最近被私生骚扰的手法，更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怕。 超可怕！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怎么做的耶。 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 好，我迫不及待。 私生饭是指喜欢窥探艺人私生活的粉丝，甚至会跟踪侵犯到艺人私底下的生活，所以有人觉得私生饭不是粉丝，根本就是犯罪者。 Seventeen 长期以来也饱受私生饭的骚扰，成员 Hoshi 在有次的直播中向不断打电话给他的私生发出警告，好脾气的他难得生气的说，打电话来我就不直播了，不要打电话来了，我连要对这种行为做出回应都觉得很烦。他还说，我想和克拉门共度难得的时光，你为什么要打断我？是要确认我的电话号码是不是正确的吗？这实在很没有礼貌。如果你在直播时打电话给我，我会公布你的号码，所以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当下有粉丝留言说，可以对骚扰的电话提告。后续无奈的说，是可以告他没错，但是担心对方年纪会很小，是因为年纪小不懂事，所以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不会对他提出告诉。 这种时候还替对方想， 对，我觉得一个被骚扰的偶像还要担心被告的立场 啊， 我真的觉得他们好伟大哦。 而且我是没办法想象的是，是因为我们平常上班的时候就一直常常会接受到一些要 推销 电话，我们都已经觉得很烦了，更何况他们那种是直播个五分钟就可以有三四通电话这种不停打来的现象， 好崩溃哦。 他们怎么活过来的？ 我觉得艺人真的是要异于常人才可以做得来， 真的 真的觉得他们为他们觉得心疼。对。最近一起私生饭骚扰 Seventeen 的事件呢，更是让人觉得震惊。Seventeen 在4月29日推出 Seventeen's Right Here 精选专辑，同时带着新歌 My Astro 回归。日前 Seventeen 的成员 DK 透过官方粉丝社群 Weverse 直播分享最近回归的心情，然后直播突然中断了一下， DK 说他没有打开勿扰模式，所以有电话打进来了，然后过了一下他有点尴尬的苦笑说，我以为是盛宽打来的所以接了，原来是用显示盛宽名字的电话打来的。 超夸张的耶。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是韩国最近的电话诈骗手法，是利用 iPhone 手机的一个漏洞，如果手机来电后八码一样的话，会被识别为相同的号码，来电画面就会显示出储存在手机中的名字。 可是很可怕耶，代表他知道 DK 的电话号码，他也知道傅盛宽的电话号码，他才会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在网络上一直有贩卖偶像手机号码跟出国班机等各自的行为，十分的猖狂。那根据推测，打电话给 DK 的私生应该就是用这种手法。那现在私生饭侵入已经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了，冒充其他成员的手机号码打电话骚扰，引起粉丝公愤，要求经纪公司对私生能有更积极的处理。 真的， 那很可怕， 好可怜。 之前 BTS 成员真国还有说过，我家的地址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在 YouTube 上查一下就知道。他说有私生饭会对着他家开24小时的直播，所以让他连窗帘都没有打开过。 好可怜哦， 我真的奇迹 超可怕的， 超有病的。 所以难怪有些艺人会得恐慌症， 真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他不知道这随时突然冲上前的人会对他怎么样。这很像最近那个 Netflix 爆红的那个寻路宝贝，就是也是在 跟踪骚扰， 对，跟踪骚扰的东西。 以上就是这星期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 等一下，什么按收藏吗？请帮我们点下五星好评，安妞， 谢谢大家， 安妞，看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好好完整讲完最后一句话。